各位同學大家好，上次講到感應篇裡面所講的自聚引他勇塞方術，字字句句含义都非常深广，回篇注解里面引用经典的话，同埋古圣先贤的教诲很多，内容非常丰富。我们因为时间限制，没办法一一为大家介绍。这部书是好书，印光大师鉴定的，我们应该时时读。学法先要学做人，做人先要学做好人。如果人都做不好，那佛法绝对是有名无实。天台大师所讲的名字为宗，他意思即是讲有名无实，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所以一定先将人做好。印光大师不单只是一代祖师大德，传说之中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这件事情亦可以相信。他为什么用感应篇了凡四分安世全书来教化一切大众，沿用佛家经典？这件事情我们要多想下。大师用意在哪里？我在二十几年前1977年在香港讲经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那间世图书馆里面收藏了不少印光大师宏化社所印的书，他印的书印得好，校对相当认真，错字少，可以说是近代的善本书。我在里面发现到，就是他老人家这三种书印的数量最多。我大概估计一下，应该超过300万本。其他佛教经典的量都好少，跟他比几乎1/10都不到。于是我就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。 现在事实证明了，世间有好大的劫难。劫难是怎造成的？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华严经上讲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佛这两句话，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根源为我们讲出来了。心现色变，边个的心？是我们自己的心。心是讲真心，色是讲妄心，是我们真心所现，妄心变化出来的。就一句话，将宇宙人生的根源同我哋讲出嚟啦，一语道破。大乘经论上佛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呢句话同华严经上讲嘅嗰两句完全相同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系为心所现，想就是为色所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些人，世界上那些众生想的是什么？我们生活环境随着我们思想在变化，而家呢个世间人唔再接受圣言教诲啦。中国严格嚟讲，从汉武帝开始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国家教学的政策虽然在这两千多年之中有朝代变更，但是教育政策始终无变。无论是哪个朝代，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，清朝满洲人入主中国，教育政策没有改变，一脉相承。国家正规教育都进行很慢，这种是汉武帝定下来的，两千年都遵守。社会教育采取佛家、道家，所以儒释道在中国称为三教，这些是圣言教育。所以国家这两千年长治久安，有它的道理在这里。民国建立之后，打倒孔家店，将佛和道都当作迷信，于是传统的教育政策被废除了。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 迷信西方的功利主义，我们自古以来讲的道德仁义都不要了。造成现在国家的困境，社会动乱不安，人早对这种事情知道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用儒家的方法来教学，现在政策不许可。佛道的教育虽然好，现在社会大众很难接受，所以先教你做人，做好人。了凡四训，它里头主要的宗旨是教我们相信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种善因必定得善果。但是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大师提出感应篇。感应篇不是从外国来的，佛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，感应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，字不多，只有1300多字。它里面就是善恶的标准。如果认真读，每日依照那些教训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断恶修善，先将人做好了。人做好了之后先能学佛，法是好人做的。恶人明白之后能回头，回头是岸，这一回头就是好人。诸佛菩萨是以这些为基础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。感应篇了凡四训，确确实实可以挽救现前的劫难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楞严经上讲得很多，洪水、水灾，水灾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感得的。现在全世界的人，几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，哪个不贪？这种事情麻烦大了。现在海水的水位已经逐渐上升，科学家估计50年后南北两极的冰完全融化，海水上升至少50米。换句话说，全世界沿海的城市通通被浸晒了。如果依照外国人预言上所说的，没那么长时期，科学家认定是50年，外国预言里面所说的是10年。10年海水会涨50米，换句话说，海拔 50米以下的全部被浸了。贪心啊，人如果能将自私自利、将贪心舍弃了，那灾难就能转。南北极的冰不会融化了。我们现在如果这样说，人家说我们头脑有问题，你们迷信，他们绝对不承认自然灾害和人的思想有关系，他不承认。心明佛法的人不怀疑，相信一个人，相信那一个人得救了。不相信的人，那就要遭难了。火灾是亲为心所感得的，我们这些世间人都有亲为，亲为心，而且好重。所以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地心是温度极高的火。我们在佛经上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地心是琉璃的，清凉的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心是火球，人家那个星球地心是清凉的？那个世界上的人心底都是清净的，没有贪嗔痴，所以他居住的环境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充满贪嗔痴，如痴感得的是奉在，所以贪嗔痴感得的是水火风这三在。共高我慢，心底不平，感得的是地震。心平气和就没有地震。唯有佛法里面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所以佛讲境随心转，相随心转，体质随心转，居住环境亦随心转。佛菩萨住极乐世界，住华藏世界，心好啊，所以他居住的环境就变成极乐世界，就变成华藏世界。我们如果从心底上改变，我们的色身尚好，居住环境亦就都改变了。佛法的殊胜不是佛这样讲下就算了，佛叫我们去证明。证明你先知道这个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佛不勉强，不是说我讲的就是真的，你们讲的是假的，佛没这样讲。佛讲我讲的你可以证得。你心里想恶、言恶、行恶，你所感得的是三途地狱的苦报，佛都叫你去证。你做什么业， 你在地獄境界會現前，所以佛同我哋讲嘅句句系真实话。佛陀嘅教诲，老实讲就系三件事情。第一件大事，教我哋明白宇宙人生嘅真相。这个是佛法教学的大根大本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虚空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你将它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就叫大彻大悟。就叫做佛做菩萨。点先能明白事实真相？从禅定之中去求。楞严经里面讲正极光通达，你心清净到极处，智慧就现前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你就能通达。现在科学家跟我们讲空间有很多维次，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科学家证明确确实实有十一度空间存在，但是没办法突破。在理论上讲，空间维次是无限度的。佛经上不讲空间维次，佛经上讲法界。法界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。法界亦是无量无边。佛说法为了方便起见，将它归纳成十大类。所以称十法界，十是代表无尽。法界点形成的？佛同我们讲，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科学家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，不知道点形成的，所以他没办法突破。佛同我们讲，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你懂得它点形成，你就有办法突破了。用什么方法突破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是就突破了吗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在佛家讲，这种是禅定功夫。所以禅定功夫越深，突破的层次就越广。虚空法界一切真相你就明白了。佛是样样叫我们亲自证得，这不会呃人，你自己证明。人一定要保持清净心，要修清净心，清净心能生智慧，这种是佛法根本的教学。佛法在世间教我们点过日子，点生活，令你这一生，不单止一生，来生后世，生生世世，你生活真正过得幸福美满自在快乐。佛的教学，首先你要了解人同人的关系。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很多不同族类，每个族类里头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。我们现在讲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族类，不同的民族，我们怎能和睦相处？你如果相处得不好，就起冲突，就有战争，就有流血。第二是教我们怎同自然环境相处。自然环境里面有动物、有植物、有矿物。你如果不懂这些道理，任凭自己的意思作战大自然、破坏大自然，就有自然灾害发生了。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，自然环境被破坏了，地球病了。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好了。我们中国人讲风水被破坏，现在是整个地球风水被破坏了，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第三个教我们人怎同天地鬼神相处。天地鬼神近处讲就是各个不同的宗教，他们所侍奉的神明都不同，我们怎同他们宗教神明相处，同他们宗教徒相处，这三种关系搞好了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三种关系搞不好，那社会动乱，世界永无宁日。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我们要懂，要明白，要学习，要落实。我在新加坡、在澳洲、马来西亚，我接触各个不同的族群，接触各个不同的宗教，同他们非常和睦相处。有很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怎会有这个念头？你怎解这样做？我学佛，这种是佛法的落实。佛教我这样做，我就应该要这样做。心量要大，要拓开心量，绝对不可以自私自利。台湾同胞，我在台湾住了50年，怎能不关心？心量少会带来无比的灾难，心量要拓开。我好，人哋同我一样好，就太平了。我好，人哋唔好，就有人偷你，就有人抢你。中国古老谚语所讲，一家饱暖，千家怨。新加坡这个地方，政府领导人懂得，新加坡好，亦要马来西亚、印尼，周围通通都好，新加坡人先有好日子过。周围环境不好，每个人眼都掘住你，都想将你食咗，你仲会有好日子过咩？大家都好先得。每个国家、每个地区、每个民族，通通都好，咁先得。要有呢种心量， 我讲经时常讲，我哋爱呢个地球，世界一家，成个世界都好，第二个星球唔好，仲有麻烦，仲有星际战争。爱我哋呢个地球，要爱所有嘅嗰啲星球，尽虚空遍法界，系一个真情嘅大爱，先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你睇《大乘经》上佛时时讲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咁先系解决问题嘅根本方法。如果冇呢种心量，你想脱离六道轮回就难啦。印祖叫我哋读感应篇，依照感应篇学习，呢种系真实智慧。针对现前我哋众生所做无量无边罪业而讲嘅，所以要多谂下，要认真努力学习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